许是只偏于一个不经意的表演，都能送给曾经些许温暖。

微微诉说不尽波澜，烟窗听风声，痕迹都安然，故事悲剧上成不愉快的夜晚，时间已过，继而被吹散， 说你的脸庞是雨水。 歌唱。 你站在哪个地方，把我推得很遥远。

晚含泪望远处，望着山川河水倾注而走，独自行走。

秋，树满枯竭凋落，微风洒悲奏。洗尽风沙月瘦，为我心间抬头。

without you, baby, I won't last another night.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，想着风铃声如天籁，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，让一切喧嚣走远，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晨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向西归鸟，谁画出这天地，又画下我和你，让我们的世界绚烂多彩，青山藏在白云间，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晨，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，有一群向西归鸟，谁画出相遇。 觉得自己卑微，习惯了总给别人安慰，却从来不问自己是不是很累。我就这样，尽管这样愚昧，在每个夜晚我抚摸我的眼泪，为什么这世界对我有那么虚伪，看风月在眼前破碎，看窗外景色多美，和我有多不同对，我往什么方向追，你往反向飞，我也跌破了堡垒，怎样都不对，装着无用的回忆，无常的是非，谢谢你让我懂了浪费，怪自己掌控不住自己的双腿，走着走着 往事只能

过清澈的细节，任你在季节，越过水流蜿蜒，越过山峦重叠，与你说剩下的一点。盘旋而落的红叶，若一无偏斜，轻轻散在你面前，一片又一片，一片喧嚣与间。 满山遍野，还有我们。